京城东北将再添一条有轨电车。近日，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、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、北京京城地铁有限公司联合体获得顺义区现代有轨电车 T2 线项目的设计、建设以及25年的特许经营。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快递服务体验式调查报告，这次体验式调查综合评分为75分，各快递派件网点的综合评分最低仅为56分，未达及格线。在快递送达的过程中，16.1%的快递件出现内伤。不仅是单车可以共享，未来车位共享也将有望成为常态。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，目前夜间单位停车场近70%车位空置，车位共享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停车难，产权人也能获得一定的收益。 觉得

普及七天999，香港七日自由行8-9-7元起，降价不降质，错过再等一年。北京市旅游委主办北京国际旅博会在6月17-18号国家会议中心举办，搜索北京 BITE 上官网注册得免费门票，关注微信赢取免费豪华游艇大奖，搜北京 BITE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预备你吻醒，由世俗做证，如沉沉睡了，公主终在苏醒。你对我背上了艰辛使命，挽救人令爱与漆黑过程，逃掉噩梦冷清，睡了再醒。能再有笑声，足任性，人人曾奉信，公主不再苏醒。你对我背上了简单使命，过了雨季再使天空风晴，从未暗示感激，但我心领。亲昵的爱，酒中咖啡，浓郁芬芳扑鼻。天天跟你坐在咖啡，南与北西与灯礼，请十句中，轻轻一下，慢慢回味。神之中，空气中，思绪中，血液里在流通，都是你。 我是珊瑚礁，有人说我只是石头，事实上我是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生物，

次，是因为骄傲或潜意识，想假装感伤的仁慈，把真心话都真实，不可一世。 占据了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三，在人类已探知的宇宙范围内，唯一能孕育生命的便是地球这颗蓝色的星球，而海洋则是生命的起源之地，它壮美而神秘，在它的面前，一切自然的形态和文明的痕迹都显得渺小无比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海洋用它宽广的胸怀包容人类，用它丰富的物脏哺育人类，也把波澜壮阔的无限灵感带给了人类。 爱情是麻烦的意外，我就是爱上他的乖爱，他不高也不矮，可是我觉得 just alright、yeah、美丽的女人太厉害，她是我的 baby， 就算她变成一个老太太，想要，我要爱他到老，我要疼他每一秒、啊啊、他最好我最了，天下的小姐都别闹，他是稀世珍宝，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，高也不矮，

伤痕都已褪去，怎么会遇见你？正当我渴望一个久违的甜蜜，不愿再想起那段伤心的过去，从来没有人能够为我接受爱情，不愿再哭泣，只想紧紧地拥抱，拥抱这一段曾经美丽的奇迹。爱得太快，夜晚无法熄灭的梦，爱得太快，爱得太快，不敢进入你波涛一般汹涌的心，爱得太快，爱得太快，心尘换不息，无法熄灭的梦，爱得太快，爱得太快，不敢进入你波涛一般汹涌的心，爱得太快。 车载将不开，哪能不刮蹭？ 用乐车帮 APP 4S 店钣金喷漆低至68折，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，维修保养在线预定，任你选。 厉害了，我的乐车帮！ 千万车主的选择，乐车帮 APP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